咁你知唔知早晨？係要借翻個表先，因為原來都冇鐘嘅。咁我就擔心咧，我驚我講時間講得太長啦，會係。我有啊，又有鐘。所以都係啊，平日都唔係好觀察啊，所以都係好。咁我攞住我大靚嘅表先。咁啊趁住呢個時間咧，我即係多謝下大家嚟到呢間教會係令到我係好感覺非常良好啊，真係嚇。即係會係有好多人嘅幫忙啦。咁我唔一數啦，真係太多啦。咁特別要感謝就係師母同埋牧師啊，牧師同埋師母嚇，即係兩位咧係幫咗我哋好多咁樣嚇。咁啊，其他弟兄姊妹我都唔一點名啦。咁啊，今日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咧，我都好開心啊嚇！有個機會啦，雖然我都講慣下道嘅都，但係咧就因為都嚟到呢度咧就有啲緊張啦開始，因為見到啲都係有啲熟面熟口啊，同埋都係咁我都唔花太多時間去講其他嘢。咁我希望今日同大家去睇下咧呢一個雅各書嘅第一章。其實呢兩節經文咧，26、27節係最後一章，係第一章嘅最後兩節經文嚟嘅。其實我唔會多講呢兩節經文，但係呢兩節經文咧，佢出現嘅時候咧，就令到我哋咧會好奇怪，點解第一章會咁樣結束？甚至你會奇怪咧，點解雅各書五章係會咁結束？咁咧，雅各書對我嚟講好大影響啦。因為我第一卷係做聖經翻譯嘅，就係做呢卷書，咁所以咧佢對我印象好深。咁我當我係仔細睇嗰陣時呢卷書嘅時候咧，就真係令到我好深印象，就係因為佢係向我説話，佢打動我咧係啊，即係令到我咧即係對聖經咧有完全唔同嘅睇法。以前咧即係對聖經係好疏懶嘅，即係唔係好有心嘅，但係即係讀完呢卷書之後咧，係令到我一個起止點。好，我們一起祈禱先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們感謝讚美主你自己，因為你是那位的永活的神，你是經常跟我們同在那位的主。無論我們在危難、痛苦、喜樂當中裡面，你跟我們一起分享，跟我們同在，你感謝主。求主由你的聖靈在當中裡面引領我們，教導我們，幫助我們，提醒我們，督責我們，亦都安慰我們，讓你自己的說話在我們心裡面，不單止在心裡面，亦都俾我哋行出嚟，让圣灵而家就帮助，无论系听嘅同埋讲嘅，都求你自己亲自教训。一切荣耀颂赞系归俾三一嘅真神，奉耶稣基督嘅名字祈祷，啱嘛？咁我讲系流散在外嘅人嘅箴言咧，其实真系啱嘅，因为佢系俾散居地嘅十二支派。咁大家知道散居地十二支派就系亡咗国之后犹太人啊个整体啦，我哋叫做十二支派喺散居地嘅，就唔系喺啦。在这个犹太地的流散在外的人呢，其实我都是一个，我是流散在外的，现在是不是，现在我和我太太来到都 是流散的。这卷书都对我是有些大家是不是呢？你自己想想，你是不是流散在外呢？未必是，有可能是，可能心态是，可能呢身份不是，但究竟是怎样呢？这个呢都可以值得我们去想。流散在外呢，其实它有特别別的地方，就是他會有不同的經歷的。他不在那個自己的本地裡面有很多 fences 圍欄圍住你保護住你的。所以呢，其實雅各他 send 一封信出來就是專門給這些人。我背景我不多說，因為時間不是太多，我呢就去看看究竟我想說的，好像不好，好像我用心也不好。最后那两节经文我最后先去提一提它究竟为什么它会出现。我就跟大家提一提这段经文，我用了新汉语译本的，因为我当时做这个译本比较方便去讲，所以我用这个新汉语译本。大家都希望原来的从和本不会差很远，但有些地方就可以是有些不同。这一段经文我看一看先，我读一读。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管束自己的舌头，实在是欺骗自己的心，即人的虔诚是毫无价值的。在父神看来，纯洁而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。我们看到这个所谓虔诚三样东西，舌头、照顾孤儿寡妇、不要被世界玷污，三样东西。为什么最后会出现这三样东西呢？虔诚究竟是什么呢？是不是祈祷、读经呢？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再看。 我想咧就从第一章嘅开头睇起啦。跟住啊，如果第一章咧嘅开头咧，你发觉咧啊，你唔使太惊嘅。啊，咁多经文你好惊可能会吓，因为我时间都唔系好多嘅啫吓，所以今晚咧你都唔会啊同我一齐过嘅会吓。咁啦，第一章一节到十三节，我呢段成大段经文咧，其实我读雅各书真系唔好明。我好坦白，我自己读都唔系好明，咁散嘅金句嚟啊嘛，好似一段一段咧，好似系俾人哋咧即系抽抽埋埋成为一卷书咁啫嘛。所以金句好容易背嘅，雅各书好多金句系咪？因为所以你要记得，记得好多金句，就反而咧唔系记得佢究竟讲过啲乜嘢，有时都唔系好知道。咁雅各书咧，其实一开始咧，佢系咪真系咁散咧？枯藤、老树、昏鸦，有冇听过？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听过系咪？好犀利啊！嚟到美国都仍然听到呢啲咁嘅原曲。啊，马致远一紧张个喉咙有啲问题啊。枯藤老树昏鸦，你明唔明啊？枯嘅藤，老嘅树，昏鸦，你唔系好明白。小桥流水人家咧，明系咪？点解啊？佢写咩？冇连接嘅喎，枯藤老树昏鸦三样嘢你都明，咁啊真系奇怪啦。小桥流水人家你又明，因为佢冇连接嘅喎。咁嘅都要写成一个文章，一首曲，而且传颂千古，冇连接嘅。但系你发觉咧，佢冇连接之间咧，佢系将个图画好似镜头一样，慢慢枯藤。因為去到老樹，去到昏鴉，有小橋流水人家，然後咧古道啦，西風瘦馬，然後夕陽西下，你就知啦，斷腸人在天涯，成個圖畫咧就出咗嚟啦，係咪？佢所以咧，佢係成個感情嘅一種嘅方向咧帶你去嘅，就想表明咧就係所謂離情別緒啫嘛，通過景物去觸動你嘅心裏邊嘅情，誒，咁呢個就係、是。咁係好嘢嚟嘅咯，但你都明啊？點解佢冇曬連接詞都明，冇曬邏輯關係，你又明點解咧？雅各書你咁樣睇好啲，因為佢真係好似冇乜邏輯關係，但你都會明。嗱，好似我先揦揦全部呢度究竟佢講嗰啲乜嘢，好快，我唔會詳細講。但我想話俾大家聽咧，雅各書嘅第一章到第十二節係有呢一個連續性嘅。因為咧，其實佢每一段其實都有關係嘅。嗱，我先睇一睇每一段，好快睇一睇每一段先。係得，呢個係開信嘅，係咪？開頭嘅收信人同埋發信人嚇，呢個我唔詳細講。雅各寫俾十二支派。好啦，然後佢講啊，我啲弟兄們，你中意嗰種試煉嘅時候要咁，記唔記得啊？你試煉嘅時候要咁，好啊。講完第一段啦，第二段，但係你缺乏智慧嘅時候又點。这个第二段缺乏智慧的时候你要这样说，这是第三段，卑微的弟兄你要自己的高升而夸口，富有人要因为降卑而夸口，所以你根本你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三段会连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大家明白吗？那三段为什么会连在一起？中间没有连接词，没有逻辑关系，但新汉语译本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呢，其实在那个星星那里告诉你听原文是有一个连接词，不过不译出来而已，是译不到的，因为它连接词太小，我们叫小词，你译多了又不得，译少了又不得，不如就不要译，所以所有译本都不译。但是雅各早已经摆在那里说有连接 的地方，我看再最后一段，这样一段十二节，所以四段呢你发觉都不是 很联系的，完全，所以啲人就覺得佢咧係根本抽抽埋埋嘅。但如果我話俾你聽咧，可以咁樣讀。我俾翻大家睇成個圖畫嚇，唔使大家讀啊。如果我咁樣講，你唔使望住個圖畫，不如望住我先嚇。佢話我雅各寫信俾你十二支派，散居地十二支派。你一散居咗，你唔喺以色列地，你可能喺以色列地嘅東邊、西邊、北邊。散居曬嘅，而家唔喺嗰度。叫我寫信俾你哋呢一班人， 所以不是一個嘅好 specific 嘅一個教會，係一個好大嘅群體。咁佢話啦，佢話我弟兄啊，你喺散居地喺外地嘅時候，你遇到試煉嘅時候，你發動你嘅信心，信心經過考驗就生忍耐，但係忍耐要發揮到完全嘅地步，咁你就咩？完全完備，毫無缺陷。不過你受試煉的時候呢，你不得的，你一定要求那位他會給恩賜你，給智慧你，他都毫無保留給智慧你的那位的神。但記得求的時候千祈不要疑惑，千祈不要三心兩意，因為疑惑的人、三心兩意的人在神的裏面什麼都得不到的。如果你有這個智慧的話，你現在雖然是降卑，但是将来你会升高，现在在高位的人将来都会降低，所有人生的追求呢都很快就过去，很快就消失，很快就衰残。所以十二节他就说，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经过这个考验之后就会领受生命的冠冕，就是神赐给那些爱他的人。这样看就行了。你將整段其實佢整個主題，整個雅各書嘅主題嘅鋪陳，就通過一到十二節嗰種冷靜嘅鋪陳講出嚟啦。所以你唔睇下文都冇所謂啦，因為上文講曬啦，下文只係辯證 elaborate 嗰個嘅主題一。所以你由一章嘅十三節到到五章嘅二十節，都係辯證緊呢個主題。所以你話雅各佢咪亂咁寫嘅咧，或者咪啲人係咁編埋咁咪算嘅？真係唔係，佢真係有一個嘅成個結構。我未見過一卷書嘅結構係咁完整嘅。如果你慢慢讀，你發覺原來好完整嘅結構嚟嘅。啱啱我講到最尾一節嘅時候咧，有一章最尾節，你知道佢又有結構喺裏邊嘅。嗱，所以我再講一次，我唔沉氣講一次啊。成個主題嘅鋪陳就咁樣啦。你哋喺散居地嘅時候要知吧，如果你哋喺散居地遇到試煉嘅，你就發動信心，信心經過考驗就生忍耐，忍耐發揮到完全嘅地步，你就能夠完全完備，毫無缺陷。呢個係個主題，完全要。但係如果你喺試煉裏邊，你覺得自己唔得，你就要求嗰位賜智慧俾你嗰位嘅神，佢毫無保留，甚至連神嘅兒子佢自己兒子都毫無保留俾你嘅嗰位嘅神。他不會責備你，你求他他就給你，但是你求他的時候千萬不要疑惑，不要三心兩意，三心兩意的人什麼都得不到。你有這個智慧，你就知道你現在是卑微，但是將來在那個大的轉譯的時候你是會升高的，那些高位的人是會降卑的。如果看得透你有這個智慧你就可以了，因為所有東西都很快就過去，你始終都會經歷到那種的升高。所以忍受試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經過考驗之後他就領受生命的冠冕，這個是主應許賜給他的人。很清楚的，其實很清楚的，我是這樣看的，未必解經書會這樣看，但我是這樣看的，我這樣看合理一點。十三節，人被試探，這個人被誘惑，不可算我被神試探，根本完全跟上文的那種講法完全不一樣的，是不是？是一種對話的，是一種的我們叫做爭辯的一種的力量。所以我自然畫了一個界線，一到十二節就是一個主題鋪陳，冷靜主題鋪陳，十三節開始就是辯論的主題了，就開始有對話辯論主題了。這個很清楚，其實它的寫作方法很清楚，不需要因為所以因此這樣，所有這些連接詞枯藤老樹分鴉，它就是這樣，就跟著內容一路一路地去了，就這樣去 擺上去。好了，這個就是 我想說的，其實就是在這裡十三節開始的人被誘惑，你們讀過是試探是不是？都不要緊，誘惑比較現代一點，試探的不是很現代的那個說法。他說不要算我被神誘惑，因為神不被邪惡誘惑，也不誘惑人。每一個人被誘惑，其實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牽扯所引誘的，然後私欲懷了胎就生下罪來，罪己長成就生了死亡。你第一個問題要問，為什麼他離開了個主題鋪陳之外，一講就講誘惑？為什麼？沒理 由嘅，咁即係冇乜理由嘅，可能就係啲編者編落去啱編正呢度咯。理由可能就係咁樣樣。如果你喺散居地受試煉，你受試煉，我都受試煉啊！嚟到呢度好多試煉啊！我一個懶惰人嚟嘅，但係嚟到呢度讀書，真係好慘啊！嚟到三一神學院讀書啊，真係真係好死唔死就嚟到三一添，仲要真係。我係好懶惰啊！我唔係好中意讀書，我中意自己睇自己書，我唔係好中意咁樣讀書考試啊、寫 paper 咁樣，好慘，好多試煉嘅真係。你就好，你一試煉嘅時候咧，當你一試煉嘅時候咧，你就會點嘅啦？如果你係三心兩意嘅人，正如雅各所針對嗰啲人，所以點解雅各咧成卷書用正反兩面去講咧？因為人嗰啲人就係三心兩意，所以正快講點樣叫完全咧？完全就係唔分裂。佢嘅完全啊，唔係講佢品格完全啊，完全就係唔分裂，就係專一尋求神，就唔係咧要嗰樣又嗰樣，唔係咁嗰個叫完全係一個整全一個人。咁如果一個三心兩意嘅人咧，佢會點咧？佢會懷疑神咯。如果經過試煉好痛苦嘅懷疑神咧，神你做乜整我啊？做乜整我嚟到呢度啊？搞到我咁慘啊！日日都要坐啊，冇得行啊，冇得點點點啊，即係會嘈啦，會嘈咯。咁你呢個試煉咧，好可能就成為你嘅試探咯。你嘅 temptation 試煉嗰個字同埋 temptation 嗰個試探嗰字係同一個字啊嘛，希臘文。佢講兩面啫嘛，一面係講緊試煉，而家係講緊就話你試煉裏邊，如果你懷疑神。你不信得過神，你認為你的所有東西是神整你的，所以你想找第二個去幫你，你就不專一咯，你心裡面分裂咯，你分裂的時候，你的試煉好好地，本來可以令你的性格成長，可能成為你犯罪的試探，有機會是這樣。所以雅各要講一講，就是你在試煉裡面很容易落到試探，落到試探的時候，你第一個你會埋怨的是誰？爸阿媽，你老婆定你丈夫，通常基督徒都是埋怨緊上邊嗰個，就是神。所以雅各喺呢一度開始就講神係邊個？神係邊個？神係嗰個同你嘅試探、同我嘅試探、同你嘅罪、我嘅罪冇關嘅嗰位。開宗明義就要搞清楚觀念，神係嗰位。同你呢啲所有嘢冇關嘅嗰位神，所以佢話神係唔會係誘惑人，亦都同你嘅罪冇關，同我嘅罪冇關。你嘅試探同我嘅試探係點解咧？係因為你同埋我裏邊嘅私欲牽扯引誘嘅，牽扯引誘咧，希臘文咧就好圖像嘅，牽扯就係拉，好大力咁樣拉。就是私欲的力量就拉得你很紧要，你根本就没办法控制到自己。引诱的字就是动物跌了在一个猎人的陷阱里面出不到来，很图像的图画，因为他是智慧人嘛，所以他讲的都不用逻辑的话语，他这样讲。所以他说你拉到你一个地步，你不控制不到自己，一路跟着他去又跌了在陷阱那里，未停的试探，那个人又不停。他为什么？他说十五节，然後私欲又懷胎，懷胎嗰個動詞咧係頂點，頂點動詞。你唔好理咩頂點啦，你要知咩叫頂點，但係唔好理嗰個乜嘢希臘文動詞啦。總之佢係一個動詞，即是話一個動作發展到最極點，即係懷胎懷到咧十月就嚟生嘅嗰刻，呢個動詞咁樣表達出嚟，然後有結果啦，生咩啊？生罪咯。用了一個這樣的圖畫，停未呢？這個試探都未停，那罪還要長成，長成這個字也都是頂點的一個動詞，即是罪呢要長大，長到最大最大的時候有結果了，就生死亡，死亡就停了。當人和神那種的關係斷絕了就停了。你經歷過，我都經歷過試探的那種過程，特別你未信的時候，我未信的時候經歷那種試探，那種強烈，你都很清楚，我都很清楚，不需要我多說。任何試探大家都知道是很過癮的，試探是很過癮的。 你跟他走的话，他的力量拉着你，你跟着他走是很过瘾的。你根本你是不可以控制到自己跟着他的，是吧？所以雅各后来他讲到一个方法，怎样 去对付试探的，其实很简单，个个都知道的， 他都会讲的。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。所以雅各开始就说，你如果在试炼里面，因为你的怀疑、你的疑惑、因为你的三心两意，这个试炼成为你的试探的话，这个试探跟神无关的，但是跟你的私欲有关，私欲是这样带你走的。但是最重要搞清楚，就是神是跟这件事没有关系。所以他从这个消极的角度去讲，这里我再看，我们看到其实十三到到十五节的同紧个主题经文是对应的。大家看看对应的，其实他讲的真的很有好有麦的，真的他不是很有很有黑的，通常说不是说很有麦，很有黑的，通常说即是他很有经营的手法的。他就讲说，你看这个的十五节先，然后私欲怀了胎就生下罪来，罪既长成罪，罪这两个字是不是很近啊？近不近啊？我们通常叫这些叫做什么呢？如果大家有老人家家里，就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老人家有个针盒，针盒里面呢有一个宝贝，宝贝就好像戒指一样的，我来做什么？顶支针出来的，是不是？那个叫顶针或者顶针。咁呢一種嘅手法咧，即係呢種句式，即係話上一句嘅尾序，就下一句嘅開頭序，兩個字頂住。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先？唔明都唔緊要，呢啲唔好所謂嘅，呢啲閒話嚟嘅啫嚇。咁啊，頂住呢一種手法咧，其實叫頂針或者頂針嘅手法。如果你成篇文章都用曬頂針嘅手法，佢好流暢嘅。啊，李白咧曾經啲詩係咁樣寫嘅，成日一路跟落去咁樣啊。这个先看看一个句式先，然后看看隔离你右手边，你的右手边就是就产生忍耐，但要让忍耐其实在原文就很近的，跟罪和罪是很似的。大家明白我说什么？都是顶针，所以你就知道他有对应，他是想对应，所以他用的手法是这样对着句式相似。好了，还有看回左手边，就生下罪来，罪既长成，长成那个字呢，其实就是发展到完美完全的阶段，完全那个字来的。但如果这样译的话，你就很害怕。如果你这样译，圣经说罪发展到完美的阶段，你就很害怕，是吧？其实那个字就是罪，是完美的，是动词来的。但你再看看旁右手边，让忍耐发挥完全的作用，看不看到？其实完全完美那里是对应的。如果你細心睇，你睇你讀經，你讀到唔使讀到原文，如果有注釋，你睇到咧，佢哋對應緊嘅。咁你就知道啦，句式對，字眼對，你就知道佢就係想對應啦。點解對應咧？一個係死路，一個係生路。即係話，如果你發動信心、忍耐，產生忍耐，忍耐發揮到完全作用，你就完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生路一个呢，生下罪来，罪又发挥到完美的阶段，就生出死亡。是不是生和死两条路摆在你中间呢？就是。不过他不是摩西，他是雅各。雅各是智慧人，所以他不将两条路陈明在你面前，是将两条路呢呈现在你面前，是给你看到。而且他不是立刻呈现，而是上文下文隔开了一段的时间才给你看到。他要将生的路、死的路摆在你面前，你要选，是不是？如果给你选，你选什么？选选生的路，是不是？我不用举手的了，你不会选死的路的。两条路而已，是不是？一是那条，一条那条路。但你猜雅各的收信人呢班嘅群體，散居地雅各群體，其實有啲人係揀緊邊一條路咧？你會覺得佢係死路係咪？唔一定喎，係揀緊第三條路。第三條路係點行嘅咧？兩條路一齊行咯，生路死路一齊行咯，因為佢哋係三心兩意噶嘛。你係咪咁嘅人咧？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 是不是两条路都一起行的呢？正如雅各四章四节那里说，他又爱世界又爱神，得不得的呢？是不得，但是行起上来是得的，逻辑好像不太得，但行起上来真是得的，可以是。这个就是我们要想的，究竟我们行在生的路、死的路，定我行在第三条路，就是两条路一起行呢？我想两条路一起行的人是不少的，是不少的。这个就是雅各对我很大的提醒，我就行在两条路，我说以前，现在已经不是了，是很大的提醒对我，他真的跟我说说话一样。好，时间不可以再这样拖下去。十六节，我想大家不如同我读一读十六、十七节好吗？好，请。好，多谢大家。嗱，呢个大家都好熟噶啦，已经系。但系点解叫十六节呢？嗱，咁頭先我哋講完主題鋪陳，又到十三節嘅話就講咧，呢個神咧同你嘅試探冇關。十六節又做乜鬼咧？對唔住啊！十六節又做乜嘢咧？嚇，又做乜嘢咧？佢點解有十六節出嚟咧？會係未係講神咯？一樣講神啫嘛。神係同你嘅試探同埋你嘅罪惡冇關係嘅。神係同你有乜嘢有關啊？佢係賜恩嘅神咯。佢從正面。從一個積極面去講呢個神啦，佢話：親愛弟兄，你唔好呃自己啦。佢係可所有美好嘅恩賜同埋完美嘅賞賜，都係從呢一個神嗰度落嚟噶。係佢啊，唔係同你試探有關。佢係賜恩俾你，賜能力俾你，賜智慧俾你，賜真道俾你。嗰位嘅神，讓你能夠經歷咗試探試煉嘅嗰位嘅神啊。佢係講緊神啊，神嘅觀念一定要找緊。呢個真係，但係。我讀到呢一度啦，完美呢個字又出現啦，所以完美完全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主題嚟嘅，一定係喺雅各書裏邊。嗱，眾光之父係點解咧？我記得我同大家聖經翻譯嗰度分享嗰度，我都講過眾光之父係點解咧？光咧，我當初我讀嘅時候咧，我就話係冇錯，神咪就係光咯，眾光之父神係所有光嘅父咯，係咪？但雅各咧唔係想講呢樣嘢，佢唔係想用約翰咧嗰個觀念去講呢個光，佢講咩？佢光咧係指光體。是指日月星辰，他就说这个神是创造光体那位的神，所以他是众光之父。而光体是会转动，包括太阳，在雅各的世界观来说，包括太阳都会转动。既然光体会转动，就有影，就有 shadow， 有影。但是那位創造光體的那位的父、那位神是不轉動，他就沒有影子了。是不是很簡單的道理？道理是非常簡單，他將日常生活的道理告訴我們，這個神是眾光之父，創造光體，他不轉動的，沒有影子的。但是呢，創造出來的那些光體是轉動的，所以有影子，有影子的就是你，就是我。那位神是永远用不变专一的爱爱我们的那位神，但是我们就是光体一样，是变动不居的，是左摇右摆的，是三心两意的，这个就是我们。所以先看看这里先，所以你就见到这一段讲光体这一段，其实跟上文的那个主题铺陈一样。他说神是本来就是那位毫无保留赐恩给你，你求他他就赐给你那位神，所以所有礼物恩典都是由他而来的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左摇右摆，神是不会变的，但是你和我可能就摇摆不定的。他是回应这一段而已，回应的主题一样的，神所以他没有离开那个主题去讲话。好，我翻翻过去先，翻翻去有上翻去嘅，应该系唔系？啱啦，花啲时间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！呢个系众光之父，所有都系完美赏赐， 你覺唔覺得係啊？係咪啊？係咪啊？唔係好肯定喎、啊，疑惑喎、啊。眾光之父，所有美好嘅恩賜都係由佢而嚟。有啲人岌頭啦，咁我順住嗰啲岌頭嘅嗰啲弟兄姊妹，我繼續問落去。佢俾你嘅嘢係咪最好嘅嘢嚟？係咪啊？係係啊係啊，逼到大家答啦嚇，逼到大家答啦，係啊咪。咁我再問啦喎，包唔包括埋你嘅樣啊？你嘅樣係咪完美上次？咦，有疑惑咯。再問咯，有啲人唔係，有啲人好想有信心，包括埋你嘅身材啊？都有啲有疑惑嘅，好似都。再問落去咧，包唔包括埋佢俾你嘅家庭咧？佢嘅你嘅父母咧？你嘅兄弟姊妹咧？所有呢啲嘢都係佢嘅禮物，所有啲嘢你都唔改變到。你嘅爸爸、你嘅媽媽就係呢個爸爸，就係呢個媽媽。冇呢個爸爸，冇呢個媽媽，你冇今日，你唔會成為今日。除非嗰個爸爸媽媽係真係有啲問題，我唔好講啊。一般嚟講，爸爸媽媽都係好嘅，打到你死啊，都係好嘅，各位都係好嘅，都係為你好嘅。所以呢啲所有嘢係咪美好嘅恩賜咧？你要翻去諗下喎，你要諗一諗喎。呢、這個真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喎。呢啲係咪？當然，其實呢一個世界係受罪嘅影響，你所得到嘅禮物有時真係有啲問題嘅，係咪？係啊，但係神嘅原意唔係咁樣樣。我講我自己啦，好簡單講啦。如果唔係我今日講到今晚都未講，我估計由一歲開始講。今晚都唔使離開呢度係咪？我一出世就冇見過爸爸嘅，相都冇見過，名都冇見過。我阿媽就好厲害，收埋曬啦，或者已經毀屍滅跡嘅嗰啲嘢，我所以到我冇見過完全，我唔知道。咁你話好唔好咧？咁梗係唔好啦，係咪？等我講落去先嚇。最慘咧就係咧，即係話上堂嘅時候咧，或者係翻學嗰時，細佬哥嗰時翻學嘅，要寫嗰啲咩登記嗰啲咩學籍表咧。要寫爸爸咩名字，又要寫爸爸係即係做啲乜嘢咁樣。我好記得噶，好細嗰時乜都唔識，咩名字又唔識寫嘅，都唔知佢咩名字，唔姓李嘅咯，係咪？咁然後咧，跟住咧就誒寫佢做咩工作。我記得我阿婆同我阿媽就講啦，就話：，誒佢行船嘅，咁寫海員咯。第二年啦，又做學籍表咯，又唔知點做啊嘛，又問阿爸阿媽，唔係阿爸，阿婆阿媽點寫啊？誒、哎，佢喺外國做生意嘅，咁於是咪寫做生意咯，係咪？第三年啦，又問啦，又唔識寫啊嘛，又問究竟佢做咩嘅？佢哎呀，佢死咗噶啦，佢已經，咁啊，以後就寫死咗啦，又寫最簡單已經係啊，呢啲係最難頂嘅啲地方，其中啲地方。但你話好唔好咧？我係我阿婆湊大嘅，我媽要做嘢，我阿婆湊大嘅，所以咧我同阿婆係相依為命。但你話究竟我咁樣冇咗阿爸咁樣生活好唔好啊？你話梗係話唔好啦，咪？但係有個好處喎，知唔知道？有少一個人打你，而且係男人打，好勁嘅係咪？所以少人打你嗱，呢、這個咧就係我呢個係禮物嚟嘅對我嚟講。但係最大嘅禮物咧係乜嘢？最大嘅禮物就係有咗我阿婆啊，我外祖母。我真係冇阿爸阿媽都唔緊要，因為我外祖母咧幾咁專一去愛我咧，好難想象你。他將啲朱古力收埋喺櫃桶裏邊咧，俾朱古力收埋喺櫃桶裏邊鎖住，唔俾其他阿孫，就係俾我啫。但係終於攞出嚟嘅時候已經溶曬啦。佢真係好專一愛我，所以佢個角色已經代替咗爸爸媽媽嘅角色喺我嘅生命裏邊。所以你講得對我嚟講冇咗爸爸係一個嘅缺陷，但係神好得意，佢用咗另一個恩典去補足翻個缺陷。让到你的缺陷不成为缺陷，让到你的缺陷成为你的完全，可以你要找、啊、你真的要找，你从小到大到现在究竟你有很多缺陷，有没有其他恩典去补足你那个缺陷？你真的要找，你发现下神的恩典你多么大。我那时候我都未信耶稣，但已经有很多恩典一直陪着我长大， 到我而家能夠企喺度講緊嘢啊，呢個都係佢恩典啊，係咪？所以大家要諗下呢個問題，呢個係眾光之父，所有嘢都係佢賜俾我哋，佢專一愛我哋，甚至將佢嘅兒子俾我哋，釘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死，為我哋復活。呢、這個真係好難去想像。所以佢唔係想我哋死，而佢話咧係藉著真理嘅道生我哋噶，係想用個道嚟生我哋噶。佢俾我哋嘅禮物，佢係想講緊係個真道俾咗我哋噶。好，我再睇埋落。係啊，頭先我已經講咗。誒，係啊，到翻呢度啦，十九節。嗱，你又唔明啦，你開始又唔明啦。點解講完曬上帝又講呢啲嘢咧？不如大家你讀一讀十九節俾我聽好嘛？好，唔該，請。好，就到呢度先。因為人嘅憤怒並不能成全神嘅義，因此你們要除掉一切污穢並滋生蔓延嘅惡毒，以温柔嘅心領受神所栽種嘅道。這道係能夠拯救你們嘅生命。啊，呢段説話你會問一個問題：點解佢要講呢樣嘢？如果你是咬住個上下文咧，你不會走失的，你會明白的。我再好侵氣講多次啊！然後主題經文一章十二節一到十二節講曬啦，然後跟住佢講遇到試探，試探是跟神冇關的，跟神有關係咩？神是賜恩典的神，佢毫無保留賜恩俾你嘅，佢係想你生的嗰位嘅神，呢、这個先係我哋嘅神。然後跟住佢講呢樣嘢，我請我弟兄們，你們要知道。個人都應該快快地聽，慢慢地說，慢慢地動腦，記唔記得呢個經文先？如果我而家咁樣譯咧，你唔記得嘅係咪？嗱，我講快快地聽，慢慢地說，慢慢地動腦，有邊個唔記得㗎？冇啦，個背金句背過係咪？咁但係佢點解要咁講咧？點解突然間要講快快地聽，慢慢地說，慢慢地動腦咧？你話呢個咪係佢啱想講啊，想警戒人哋唔好講咁多嘢咯，想警戒人哋唔好亂咁講是非咯，咁樣佢講咪講呢度咯。如果你咁样谂嘅话，你就话雅各系抽抽埋埋嘅咯，有冇理由啊？有理由。首先我问你问题先啊，一问一问多问题，已经时间已经冇问啦，所以依家问咗问题先都要问噶啦。你系咪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老人啊？系嘅，举手啊！我好想欣赏下边，想知道系边个？系牧师都唔系，我都唔系。快快地聽，慢慢地說，慢地動腦咧，好少，真係好少人。我記得我自己有一日翻教會喺香港，我喺天水圍嗰邊，唔識嘅大家未知邊度天水圍邊度。無論如何點啦，嗰條馬路有三個燈位嘅，起碼兩個定三個燈位嘅。咁咧嗰條馬路咧，如果你按交通燈去過馬路咧，你只可以過到兩個啫。最尾嗰個咧，佢就係紅燈嚟嘅，就是、你過唔到嘅。但是它的距離就是由這裡到那張椅子那裡，你過不過？它是紅燈的，我過了兩個都是綠燈的，但是到那裡這麼近，它是紅燈沒有車的，天水圍下面都是輕鐵來的，沒有車過，你過不過？當然過了，是吧？那我就過了，一過，後面有聲音說，李耀華弟兄，這樣。我就想了，冇搞錯啊！我過馬路你唔好嗌我啦，仲嗌我全名，即係我就好咁啊！過到我睇你邊個嚟先，望一望後邊係牧師嚟嘅，原來係捉到贏啦！這個就急咯，快咯，即係咁樣樣咯，係咪？星期日就唔好急啦，係咪？就係咁樣樣就會咁樣，就呢個就係急噶。而家咧，所以咧，佢話快快地聽，聽係咩？聽係接收。人是不喜歡接收的，說是向外的，動怒向外的，是吧？所以喜歡那件事就快的。在希羅背景，希臘羅馬背景來說，說講話和動怒是兩件事最快的，兩件事來的。在我們的身體來說，最快的反應就是講話和動怒的。所以希羅世界那些所有的哲學家都要控制兩件事，呢樣嘢最緊要，因為呢兩個就係私欲嘅好大嘅表現嚟㗎。呢樣嘢聽咧冇嘢，聽啲唔冇嘢接收㗎嘛，所以 所以你要控制嗰兩樣嘢，呢兩樣嘢因為咧佢係私欲嘅表現，動怒同埋講説話係快到你根本都控制唔到嘅。例如你發嬲，你可唔可以你發發嬲，你想拍台拍到一半，即刻收翻？有冇咁嘅人啊？你未見過啦，起碼都我未見過啦。呢個即係卡通片嘅有樣啦，佢係唔會嘅嘛，一嘣就嘣落去啦，咪？一講一出口，你想收翻收唔到，你已經係快到咁緊要嗰樣嘢。所以你就知道其實這個生命的形態是一個這樣的形態，是一個攻擊性的形態，是不是攻擊性的形態？但是如果你調回轉，你快快聽慢慢說，或者甚至少說少動怒，這個是什麼形態呢？是一個開放的形態，是不是對不對？那為什麼要說這兩個形態呢？因為上面講了一件事，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神是一個慈恩的神，是一個給禮物的那位的神，所有完美恩賜都是祂給的。如果你的生命形態是這樣的，你怎樣拿禮物啊？你一定要開放你的手，用一個正如他說温柔的心領受神所栽種的道嘛。所以这个心形态一定要逆转，如果你不逆转的话，你根本会很 miss 了很多神的恩典、神的礼物、神的说话、神的一切，你都可能会很 miss。 但是凭着我们的血气是很难的，一定要靠圣灵去帮你去将整个生命形态逆转过来，成为一个接收礼物的一个人。接收礼物完全不容易，我告诉大家，你喜欢给礼物，你是很难去接收礼物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是這樣，我來到這裡很不慣，香港自己獨立，很多事不需要人幫的，來到這裡什麼都要人幫，又不懂駕車，又蠢，所以什麼都要人幫，什麼都不懂，英文又不是厲害的人，很多人都不行。所以你發覺就是說接收別人給你的禮物咯，這是我和太太學到的很大的功課。我來到這裡是很學習謙卑的，真的接收禮物很重要，你要發現神的禮物的話，你的心態一定要轉，否則你真的很難接受到。所以他就說温柔的心領受神，又是講的道，道就是那個禮物，很重要的禮物，這個道是可以拯救你和我的生命的那樣東西。如果不是呢，如果不是的話，你就是滋生蔓延。其實和本譯得比較不是那麼好，和本譯用了這個盈餘的邪惡，記不記得？盈餘的邪惡，盈餘你銀行有盈餘啫，點解邪惡都有盈餘嘅咧？會係係咪？所以呢個譯法有啲問題。其實個原文嗰個就係滋生蔓延，佢意思即係話，如果有惡毒、有邪惡嘅話，喺你嘅心裏邊、喺你嘅裏邊，你唔即刻斬咗佢，你唔即刻離開佢、斬咗佢嘅話咧，佢就會滋生蔓延，將神嘅道嘅種子就會困住咗喺度，所有野草都生曬喺你嘅心田裏邊。你的心田上面根本那些種子根本不能夠生長的，死定的，所以一定要斬，不要讓它滋生蔓延。正如試探要帶你，私欲要帶你走一個試探的路，你不要第一步就立刻斬了它。如果你面對這個色情畫面電腦的話，你一見到哇想看，不要想了， delete 了它，或者熄了它，這個第一步最重要。你不錯過第一步之後，你跟著那步一步一步就跟著它去了，它拉著你的，會很強的一種力量。這是雅各其中一個方法，也都大家應該知道的方法，不過第一步是很難，不過但我覺得是需要做，是要操練的。好了，我時間差不多了，我都要最後要結束了。最後呢，講這裡我不詳細講，你聽有完全的，又是完全這個字眼出現，你看到完全真的經常出現的，我不詳細講，但我只是想很簡單用一個例子去講。其實這裡最主要講就是說，你既然領受了神的道的話，你就不要離開了，就要黏著神的律法了。律法就是其中道的一個層面來的，所以說你不要單單聽道，還要行道。如果你單單聽道不行道，就好像別人對著鏡那些走開就忘記了。好了，我想問大家今天有沒有照過鏡？今天漂不漂亮？今天漂不漂亮？不敢說啊，我不敢照鏡，我怕越照頭髮越少。 係啊，梳幾下佢又甩咗幾條，即係有時都唔好敢梳啊。你照咗鏡啊，你今日照咗鏡啊，你覺得好靚啦，整好曬所有嘢，著好曬衫啊，出門口啦。你出咗門口之後咧，你仲記唔記得自己嘅樣噶？你仲會唔會記住自己嘅樣噶？你今日行街啦，出去啦，你就話：，誒，我今日真係靚啊！我今日真係英俊啊！所有人睇住我都係好靚噶。會，你每一路行街一路咁諗啊？你都唔會噶啦，因為你一離開咗個鏡，你就離開咗你自己嘅樣係點噶啦嘛？啱唔啱啊？係咯，係咁樣樣啊嘛！你唔會傻傻地成日諗住，你驚車都撞死你啊！真係咪會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咧話佢好講得好好清楚啊。但係有啲嘢你真係唔可以離開鏡，你離開咗你唔記得咗唔緊要，但係律法就係鏡。雅各又叫你咧係反常嘅，你唔好離開個鏡，唔好離開律法，你要浸淫喺度，停喺嗰度，唔單止停喺度，記住佢，以致你唔好離開佢。因為你如果你離開咗律法，成日離開佢嘅話，你就忘記咗你自己嘅模樣噶啦。你本來嘅樣你都唔記得咗噶啦，你本來係一個點樣嘅人你都唔記得咗噶啦。你只係戴住個假面具同人哋交往嘅人，你都唔知道自己係乜嘢人啊？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？我咁樣講係一個比喻啦，比例喎。你唔係專登戴假面具，因為你唔知道自己係咩人，所以去到邊度用戴咩面具，去到邊度戴咩面具，你都唔知道自己係戴緊假面具。所以唔好離開律法，律法你停喺嗰度，佢會令到你知道你自己係點樣樣嘅。你要明白你自己點樣，神創造你係一個點樣嘅人，你嘅心嘢點樣樣。如果你成日去對住佢，用任何嘅方法。去記住神的說話，去讀明神的說話，這個就是 means， M-E-A-N-S， 大家熟悉了，不用我再解釋了，英文是 means， 工具媒介，是吧？用盡所有工具媒介去讀明神的說話。當有一天你遇到困難的時候， 你因為讀了神的話，很熟悉神的話，記得神的話，所以遇到困難的時候，突然間他一句說話叮一聲，成日有人講叮一聲上咗嚟，你記得佢嘅話，對應咗你嗰個嘅困難，你嘅處境講嘢喎，哇！你就覺得神嘅説話真係好有 meaning 啊，好有意思啊，好有意義啊，係咪？好啦，但係當你聽咗個説話之後咧，然後咧你就唔單止係聽，而且仲要行出嚟。你當你行嘅過程，行神嘅道嘅過程，神同你一齊，你同神相遇。你就真的覺得這個的生命是 meaningful， 是很有意義的。神的說話在這裡帶到我們最有意義的人生。所以為什麼這個雅各說呢？他說如果你是常常這樣，不是聽過就忘掉，身體力行這樣的人，在他所做的事上必定蒙福。不要只是單單聽，因為要了解神的話語不是靠你那個腦，不是靠你的心那么简单，最后他要靠着脚去完成整个了解的。好了，我讲完了，差不多。所以我最后一定要总结，所以雅各就是总结这一段经文。那么为什么总结这样总结呢？如果你细心的话，你就知道雅各在勒着自己的舌头照顾孤儿寡妇，还有不要被世界玷污，其实就是律法的一部分。是不是律法啊？律法来的，这个是。所以刚才讲过不要离开律法嘛，记不记得？所以就讲的是律法来的。还有这一段的经文和雅各书，如果你留心看，它应该是跟利未记的十九章是非常有紧密关系。爱人如己都是一个出来的，十九章利未记那里是很有关系的。所以用利未记十九章你读得明，你就读得明雅各书的了，会很有关系。因为这些三个的律法其实跟利未记十九章有关系的。都所以他經常說，你對神的話不要單單聽了解，而且還要走出來照顧孤兒寡婦，不要被世界玷污，勒住自己的舌頭。舌頭是什麼呢？舌頭不是單單是這個舌頭，舌頭當然這個很重要，你說話那裡得罪人傷害人，這個很重要。最重要第三章，如果雅各書第三章他說得很清楚，舌頭是一個罪惡世界，他的火是由地獄那裡上來的。記得那個圖畫，那個圖畫想告訴我，這個就是私欲，舌頭就是私欲的代表。所以你要勒住自己舌頭是 有意思的。這一段的經文呢，剛才雅各書的最後這一段經文，其實它是承上接下開下， 因为下面那三章经文就是根据这三样东西开展的，所以第三章就是讲勒住舌头的，要记得你说倒翻转的，个次序倒翻转的，有讲到照顾孤儿寡妇，如果人家来到你面前又没得食，没有衣服穿的话，你说你回去吧，你好好地去过生活，但你什么都不给他的，记不记得那里有讲这个就是照顾孤儿寡妇。有些是重富轻贫的，来到当中里面就是怎么样，富贵人就坐上座，贫穷的人就坐这个脚凳下边，是不是记得那里，那个重富轻贫的一个群体，那个就是被世界的价值观玷污咯，那个结构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后面是连在一起的， 我就讲到这里，我就停了，我不再讲下去了。大家再回去研究一下雅各书那种的厉害，其实不是我们因为随便看一下你就会明白，其实里面真的有很多智慧，特别对我们，对我这种散居的人有很大的智慧，很大的提醒。一，对神的观念要找紧，无论你有任何境况试探试炼都好，认定上帝那位最好的神，他赐下的最好的东西，包括痛苦，他赐给你的都是为你好，为我好，肯定的。这个地方个个经历过痛苦病痛之后，看回转头都知道上帝是很大恩典在这里当中，所以上帝是好的，这个观念要找紧，上帝是赐恩最美好的恩典的神，要找紧这个观念，不要离开，一刻都不要离开，你和我都要互相勉励，不要离开，不要怀疑，不要三心两意，以致你真的经过试验之后成为一个完全完备毫无缺漏的人。第二，生命的形态求圣灵帮我们去扭转它，不要再那么急了，不要过马路又这么过了，一定要慢慢去学习一个领受恩典领受礼物的一个的生活的态度，发现神的恩典处处都在。第三，不要离开神的话语，让神的律法黐住你，你都黐住他，你明白他的心意，你都明白他创造你和创造我的心意是怎样。不要单止就是知道创造你的心，创造你和我的心意，也都要发现神在其他人的身上那种心意，所以你要行出你的道去祝福到其他，行出他的道去祝福到其他的人，身边的人成为一个完全完备无缺的人。好，我们一起继续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说话奇妙有力量，求主你自己要带领我们，我们更加不明的时候，都求你圣灵帮我们，你帮我们努力去明白你的说话，去找紧你自己的应许，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，阿们。多谢大家， 多谢李弟兄为我们。